向三人行。王冲老师这个自打上回裸奔之后啊，一年没来了，再来已经是新年了。 对，为了避免裸奔，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啊，这是第一次在锵锵亮相。 哎，不错不错啊，这衣服看着像是有点质地的感觉啊。 啊，对对对。 不过不用，现在你在裸奔走大街上，没人看得见你。这个跨年怎么过的，陈琳？ 病在家里头，本来想说病好了能出来见个蓝天，结果就1月2号一上午10分钟之间，发现一出门又是雾霾。 而且这个雾霾啊，不但你看不见他的裸体，而且听说也使得你 还是想看的， 不是今天 随时单约， 对对，这事儿他冲动，但是你知道人家已经雾霾已经使他要变成后妈了，是吗？ 真的是这感觉。这两天我发现，之前我们只是讨论雾霾怎么戴什么口罩什么新风系统，现在大家谈的全都是雾霾移民。我说真的就把北京人变成了流民，尤其是北京的小朋友，发现区里的妈妈本来以为个人晒朋友圈，什么几个人合伙在三亚买个房，然后老婆孩子去那儿，然后爸爸两边跑。到现在我赤裸裸的发现，我周围大学同学的群、小区邻居的群、一定朋友圈的这个群，大家都在讨论从国内到国外。现在已经发展到本来以为三亚好，现在说了三亚只有1月份、2月份凉快，不行。今天下午有几个朋友就合伙去哪儿了？去大理。合伙看房，为什么呢？以前呢说孩子上学之前你可以到处去，上学就不自由，得上小学。现在听说这个三亚、大理这样的就新建了很多的国际学校，随时插班读书。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些学龄儿童也能够顺利的去躲霾。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更奇葩的还有什么去国外的，各种什么小国的这种移民全映入眼帘，匈牙利、捷克这种20万欧元、30万欧元的就挺多的。 哦， 再高级的什么美国、加拿大就甭说了。 你就觉得你成后妈了？ 对呀，尤其是 没别的妈妈为孩子考虑的精心。 我觉得人家至少说能让孩子能够健康的生活。我后来一盘算，我跟老公，尤其在咱们这个机构赚钱啊，咱们这行当赚钱赶不上人家那些行业，我觉得我没钱出去买房，我也没钱一让孩子到了冬天就做候鸟，就跑到什么地方躲埋，我怎么办？我是亲妈吗？ 听听凤凰低收入员工的心声。老板躲了是吧？ 我没说什么，没说凤凰。 你这是后妈哈，我这实实在在的做了很长时间的后爹，我就一直觉得买什么空气净化器啊，有什么用啊？直到在过节前，我们家孩子他妈买了一个测这个PM2.5的指数的，一看外面500多，家里300多，赶紧买了些空气净化器，但是我指明要买德国进口的、日本进口的。就我在想，为什么空气是中国的，雾霾是中国的，可是治疗雾霾的产品反而是德国、日本出技术？那我们科学家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造不出这种好的产品来呢？ 而且听说前两天你还跟人打了一架，是吗？你这不是裸奔就打架的。 我说来话长，就是你知道现在北京的饭局是高风险，因为你会碰到不同的人。我就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饭局，比较安全的环境，在一起聊安全的话题，就是雾霾。我想雾霾大家都有共识吧，没有人喜欢雾霾，没有人也呼吸这样的空气。但聊起来，一个官员应该是正处还是副局，级别也不低，就拍案而起，说雾霾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 这种思维， 就是这种思维，就是你们这些抱怨就是属于是这个右派反动分子。 那我瞬间觉得朋友圈这两天转的那些愤怒的文章都是挺有必要的。我本来还觉得大家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了，如果一听有这样的官员，那我觉得说的还是少了，对吧？ 有，就是包括有的经济学家也是这么讲，就是说这是个无解的问题，你要怎么办？几百万，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高能耗的这种低科技含量的，我就我们河北吧，这么多钢铁厂，烧的这些个煤，甚至现在还有一些阴谋论给我讲，我朋友圈里还发一个，就是说不是什么煤，有一种叫高硫 胶 石化胶， 对， 是吧？说你们查一下百度还是 Google， 就美国的叫个科赫兄弟，说这俩孙子，哎，把一种叫做什么高硫什么什么石化胶卖到中国，全世界都不要，中国就烧那玩意儿，烧那玩意儿产生的那个硫啊，极高， 不知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谣言， 这种阴谋论各种都有。 但问题就是中国买呀，你卖德国人家买吗？对不对？ 哎，所以就说啊，你刚才讲的这个让我想起啊，最近我们老请这个人民日报侠客岛那个司徒格子来聊啊，我发现人民日报也能开得起玩笑，就是说 可以讲真话了，是吧？ 美国当年45年前，《人民日报》是怎么痛批美国的？原文标题叫“美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危机日益深化，空气河流污染极为严重”。你看，当年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不顾人民死活，盲目扩大生产，疯狂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正在美国各大工业城市及附近地区造成烟雾弥漫、垃圾成山、污水遍地的严重环境污染现象啊！然后你看，又有一篇新华社讯。华盛顿消息，美国垄断资本为了疯狂追逐利润，不顾人民死活，让大量工业废水流入河道湖泊，工厂烟尘随风乱飞，有毒气体到处扩散，这是美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一个方面。哎，这就是几十年前。 也就是说，美国人现在给我们当家做主吗？他是祸害了自己，然后又来祸害我们吗？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我们常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当然当时批评哈，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说当年英国发展的时候也把伦敦弄成了雾都，也死了很多人，当年洛杉矶也有雾霾，说当年东京也有雾霾，就说给雾霾辩护的纷纷引用这些理由，但记着我们中国发展是比人晚这么100年50年，我们多次说我们不能走西方发展过那些老路， 什么先污染， 我们不能走这个先发展后污染的环境这个道路，但现在就是确实走了，而这几年并没有见明显的好转， 所以是不是这个老路再不想走也不得不得走在老路上？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政府的对霾成因的分析，包括它的一些对策，为什么跟民间的这个感受出现了这么大的可以说是撕裂？比如说政府说啊，机动车是主要污染源，那民间一定有人站出来质疑，前两天看了那么多照片，对吧？说记者深入这个雾霾的源头去拍的，那真的是触目惊心。政府说这个炊烟，我们做饭或者是烤串产生的这个问题，老百姓觉得啊，可能是这个高硫胶。那政府现在又说了，说啊，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厂啊，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老百姓站出来说了，那真正能让这些厂开下去的，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 其实对于污染源，我们官方应该是非常的清楚。我举个例子，93阅兵时候，埃派克时候天那么蓝，那么怎么后来又不蓝了？就是说明说我们真需要它蓝的时候就可以蓝起来。那么就是说对源头是非常清楚的。机动车应该最多是20%的贡献率，其实更多就是这些三高，像钢铁厂、石化厂，像河北就有很多这样的厂子，河北、河南、山西的一部分，以及山东北部这一块，整个北部它形成了这个污染源非常严重。我举个例子，我去唐山，唐山人民很有幽默感哈，赵丽蓉的老家，唐山人民说，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的钢铁排名，如果不算河北的话，中国是世界第一。 哎，真的是，我也是到这十几年我才恍然惊觉，这河北原来是中国钢铁的重镇。 对， 是 过去我以为什么鞍钢啊、武钢啊什么的，闹半天我们河北这么能造烟呢？ 对，而且如果不算唐山的话，河北是中国第一。 家伙， 明白了。 你看看他们有一段这个视频，就说这个霾呀、是怎么样从南边哗一下袭击北京的，说拍到了。 这就是1月2号那次。 火，哎呦天哪！所以你就刚才这个陈林讲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是意识到了。前两年呢，当玩笑话说，现在有点当真了，就是这个移民 是， 就是现在我可以确实的知道，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这个季节已经不在北京了。啊，已经有条件的去外国，没条件的到什么大理啊、三亚呀、或者这些地方，甚至还有很多不能说很多，相当一部分北京人已经在这个威海、 对 青岛、 什么荣城都有、 买了房子，哎，挺得的。他说我现在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子我租，我租出去收的租金每个月上万。我在威海租的那个房子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对，一两千 一两千，就说这还能挣钱。就有些退了休的，他们现在就这种生活方式啊，就是哎，真的要逃离北京啊。 文道老师可能接触的就是您的个人原因吧，接触带孩子的少，但像我不 不可避免的全是辣妈群。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不是说是流行的生活方式，真的是被迫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如果说前两年我们真的就是为了买房，好多人不得不假离婚，对不对？为了避税，现在很多人就被迫被弄成了实质的分居。像我有一个同学，我的中学的同学，他自己是做金融的，那他的身家跟我们就不是说差几个零的问题，但他就是很实在的跟我说，他是今年把他的太太和儿子下决心都搬到了上海和三亚，就让他们在这两个地方跑，他自己呢常年驻守在北京做金融嘛，北京的信息多。我说那你这日子怎么过呀？我说这时间长了两个人谁也不见谁，这怎么能过呀？他说这没办法，总比把儿子毒死好。所以听了这句话，我就说我真的是一个后妈，但我确实今天早上一打开窗户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想怎么办，就是我们真的能移得了民吗？其实想想有了孩子，这教育包括家里老人这个医疗，这都是一些问题。但我现在发现商家就是有办法，打个比方，比如三亚，刚才咱们讲的国际学校，现在医疗慢慢也跟上了，听说301医院在那儿建分院，而且建的是越来越好，生意红火。说是两点，第一点本来是保障中央首长，第二点呢也是以那儿为去向这个南海辐射，但现在基本上就是北京去的人还有东北去的这些那个爷爷奶奶成了那儿的主力军，主要医疗服务都给这些人提供了。 不是这个，有一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我倒是挺认可的，就是说，哎，你不能让人民买单，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雾霾？比如说你像你讲说洛杉矶当年这个治霾，对吧？那没有说什么单双号限行的。我有个逻辑，就是说我花全款买了这个车，交了该交的所有的税费牌照，我就有开我车的自由，对吧？你什么汽车尾气，你应该向上游，你这些生产汽油的企业，对吧？生产汽车的企业，你向他们刻意罚款，你让他们提高科技含量，就是你发现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说管制者你不买单，最后老百姓我们要买口罩，我们要买这个净化器。其实我觉得要是个负责任的政府，哎，至少给咱发个净化器什么的。 现在最大的 净化器凭什么让我买？ 对，还有比还有 更可怕的，对吧？我们自己想花钱花不出去。这我跟王冲老师遇到同样的困扰，我们两个的儿子都在北京市朝阳区。 就你们两个的儿子越说越近，你们 我们没看到这个不 一个后爹一个后妈。 朝阳区在北京算最富的区吧，对吧？纳税额什么都是最高的，对吧？我们在这儿读公立学校，我们看人家私立学校说给孩子装这空气净化器，我们就羡慕。我们说学校不装，我们自个儿装吧。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到现在读二年级多了，一年半，家长各种抗争，不行，我们自己花钱不行，家长的请愿书已经交了三份了，不行。为什么呢？学校说了，教委有文件。教委是什么文件？王冲老师看见过什么文件？ 看过，就是教委规定不准随便有人往那儿捐赠东西。你要想捐可以，那你全学校 都 给捐了。 就是你要捐一个班，你得捐全学校的。恰好我儿子这学校是个新校区，就几十个教室呢，当时一年级的时候就他们四个班，现在二年级了就八个班。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一个班的同学要捐出40台净化器，捐了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还有学校老师的办公区，除了老师的办公区之外，还有公共的室内体育区，什么音乐教室区等等等等。后来说算了算了，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不然不去公立学校，我们捐不起，就这样。 所以今天朋友圈里在流传一个呼吁，我在微博上也转了一下，就是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把 PM2.5 降到5以下，那基本上是全非污，没有污染，说明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是。 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每个学校，得有寒假期间他们放假了，都给装上空气清新系统，让空气污染指数降到5以下或者10以下？大家都在呼吁，就说是文物过重要呢，还是我们的孩子的重要？是过去重要呢，还是未来重要？大家在讨论这个。 你这让我想起以后躲埋应该到国家博物馆去，是吧？顺带顺两件东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看看这个霾中风光啊，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哎。瞧，这是这个高铁嘛？这个高铁你知道吗？穿越雾霾区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在这个时速达到这个两三百的时候啊，尤其是两车交汇的时候，产生的那个空气压呀，就会把这个尘埃啊，这个威力啊， 压在这个车身上，你就变成这么一脏车，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个行为艺术啊，象征啊，高铁象征着咱们改革开放 GDP 的一日千里的速度，但是这个速度你看带来的就是这么个脏不拉几的这么一个现状，一个外衣。而且我觉得朋友圈还有一个北大的叫什么丁丁啊，那么一个教授，你看到吗？这个教授呢，我觉得他很有想象力，他按照他的算法，就是说北京的这个雾霾，就是说这个按照他的算法，就是说啊，不可能出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一年5000亿，不可能出这么多钱去解决这个雾霾的问题。于是呢，他就提出了移民的这个概念。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教授知识分子啊？他有点对这个我们这种智商低的人的一种歧视。 您智商不低。 他提出一个概念，他说叫脑流失，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中国现在，我喜欢攀附权贵是吧，我接触的人很多非富即贵，我就跟你讲，就中国的精英阶层现在是大批的想要到国外去，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政策上的、法律上的等等原因啊，现在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环境的原因， 对 孩子的原因，就是有条件的能去国外都去了，你觉得就去不了国外也到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于是就变成什么呢，富了的人包括高知识的人，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什么所谓精英阶层，如果这个阶层的人频频出去，这个丁丁教授他就提出一个概念，他说这叫脑流失。脑流失按照他的想象就意味着什么，要叫我推理一步，就是说你这个雾霾再解决不下去，你最后你就是个脑残国家，就所有稍微聪明点的，所有有能耐的逃离了，你解决不了就逃离，逃离最后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这种低教育低收入，按照丁丁教授的说法是低智力的这么一些个人， 我们都变留守儿童了， 越来越傻，就生活在这么一沉沉雾霾当中，他的想象力 他想的多了。为什么这两天在这个雾霾的群里头，移民群里头，突然发现大家为什么，比如说今天下午大伙儿去看大理的房子，就是因为前两天出了这个外汇管理的新规，突然我发现有很多人开始着急了，比如之前的这个移民项目或者看好的房子没买，发现得钱全都出不了国外了，只能再重新退回来，再去重新去发掘国内可以去的地方，所以您说他这一点会不会先于我们先让上面看见？ 其实我跟你说，你们看见的是雾霾，据我听一些专家讲啊，更难办的是水和土壤， 这个我有深切感受， 中国的水和土壤你看不见呐。你觉得哎，王老师你也是什么智库的，你说咱们改革开放30年不是说成就是大大的吗，但是现在看出来这个代价呀，这个代价你觉得这还能说是进步吗？ 那还是进步 啊，是 对，这个咱不能否认哈，不能否认进步，我们也不想回到100年前，但是说我们至少从现在起认真的去找出问题。我是认为现在各级政府在推诿拖延，不去认真的去做。你说某个最近爆出来说某个企业在夜里偷偷的往外排放，说我有一个朋友从高速上开车回来，就经过一个地方就闻见了刺鼻的味道，就看夜里排出那个滚滚的浓烟，把整个高速都给覆盖了。我前两天从张家口回来，经过一个火电厂的时候，也是在那方圆3公里之内，几乎就是不敢呼吸，关着车门都能闻见那个刺鼻的味道，就是浓雾弥漫。那实际上这个政府知道吗？当然知道。 那离北京大概多远？ 离北京200多公里，离在北京跟张家口之间还没到怀来。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来源在哪儿，就说我们现在采取措施是限牌，比如说要开会了限制，有事了让你停产，但实际上一个市场的管理方法就是应该法律的严格的去规定，就说我说如果想治雾霾，中国一定治得了。我有一个比喻，就说在中国还有比计划生育更难的事儿吗？就是这么多年你都不让中国人生孩子，少生几个亿都能做到，雾霾一定治得了。比如说长官负责制，雾霾一票否决制，只要是把这个真正的 王忠老师，我觉得这个是本质不同。为什么呢？计划生育面对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弱民， 对吧，叫那个什么 OPQ 的那个什么棉，对不对？但是雾霾面对的这些能开得起小厂的他可未必。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今天他就在我们这个群里头就发了一个，他说我能提一个天问式的简单问题吗？就是大家既然都说我们不要带血的 GDP， 我们不要污染的 GDP， 那现在其实就是很简单，你放慢一下 GDP， 先把这些厂子该关的关，转不了的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转，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为什么雾霾这几年这么重，就是这个主席也好总理也好每天也能看见，他就是关不了呢？第二件事呢是我们家的阿姨，她的哥哥呢是在河北的一个基层的公安的部门，大概也是一个小的头头，他就说一遇到红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时候，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夜里穿上警服就去监督关停，但是呢谁可能365天天天如一日的夜夜去给你去关停这些监督这些，而且你保不齐开这厂呢就是什么县长的弟弟啊什么什么的小姨子啊什么，这些是现成的，就是大家认为上面你对我有这个环保的要求，但你给了我官衔，你给我钱吗？我官员的钱，我基层生活的钱还是要来源于这些，所以他就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北京现在有那么多所谓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你们要求治霾，如果让你们每个人拿出一个馒头一碗米饭来就去支援这些开厂的这个地区，你能够同意吗？我说这都什么逻辑， 哎呦， 我们能让这厂子开起来的是我们这些接受计划生育的小民吗？ 哎，但现在中国的事儿很多时候还有那个呢啊，你说关钢厂，那当时也是你批的呀， 对呀、啊、 你这事儿怎么解释呢？ 就 你说让我办你说办，你说让我关你就关，我这厂里这么多工人，你那就是，所以很多，而且你把这个计划生育联系到一起，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看现在不是放开二胎嘛，单独听说现在正在研究，很快就要全面放开，因为发现呢人口起不来，就是尽管说了说哎可以生俩了，发现呢没有什么生育的这个意愿， 嗯， 然后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就已经没有了。然后呢接下来这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说现在就发现呢社会经济状况和这个环境状况比你这个政策更能影响人们生不生孩子， 对， 就正如你这个环境比你这个政策更能影响人们决不决定住在你这个城市。 有没有看过那个笑话，就是说为什么二孩放开没有人生孩子，因为雾霾之下不容易怀孕。 哦，有这一说， 有这段子， 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空气现在水污染、土壤污染，整个对人的身体结构，你看现在不能怀孕、不能生孩子的30左右的男女特别多。 没错， 你说50年前、100年前，就说女人就能生孩子。 我现在就发现，就比如上去个几年，如果你要说你装个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人家说你矫情。现在大家不是这么认为了，为什么？大家觉得不装这个玩意儿真的身体受不了。同样，现在看见移民的妈妈们，我前几年我可能会觉得矫情，但是现在我每当早晨打开窗帘看到是这种情况，我要把孩子们送去学校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这个雾霾移民真的不是矫情。就感觉是被迫的无奈。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我昨天看见一个调查，就最不宜居的城市啊，倒数第一是谁啊？北京。 哎呦。 倒数第二广州，就是人家根据几个，就是说交通的便捷性，环境就是健康，这光这两个条件，你北京就给比下去了。你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活着，就是越来越这个浪费生命。到最后是伤害生命了， 嗯， 你这个交通的堵塞使得你在北京一天只能办一件事吧，你浪费生命了，对吧？在呼进这个空气呢，你最后伤害在自杀呀。所以现在我真是身边有些朋友实实在在的就准备跑了。 但是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就是我身边至少我看到的99%的已经实施了雾霾移民，其实就是家庭的部分移民计划，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选择，一定会在北京留一套或者多套有用的房产，而且家庭至少会有某一个成员或者重要的成员，比如说赚钱的爸爸、什么爷爷之类的，要留在北京留守。 他负责牺牲， 对，就是总有付出，总有牺牲嘛。我们要是检讨一下当年北京，首钢在西边制造了滚滚的浓烟，当时觉得首都怎么能有这么多污染的迁到河北去吧？现在发现是个地球村，是个蝴蝶效应。甭说是河北污染，是北京受影响，那么可能在 未来几年中国这雾霾很快就能深入到日本，深入到韩国，跨过太平洋飘到美国，这都有可能。 不是有啊，我看过那个报道啊，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就提意见了，说哎到我们这边来了，到我们这边来了。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可怜孩子， 对， 就觉得大人呢就无所谓了。哎，那你说我有时候替政府这着想啊，他又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有人说30年内就这样了，那就这样了该怎么着呢？作为个人来说该怎么着，是不是只有移民呢？这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呢？因为他不像别的，中国人其实性子急，你比如开奥运会马上北京蓝就过北京蓝，对吧？但是这北京这种雾霾的现象看来真的是要至少几十年，那作为生存在这个里面的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其实很难离得开，说是什么移民怎么离开啊，工作呀什么都在这儿，那你说怎么办呢？ 忍着 同呼吸共命运， 就哭什么同呼吸共命运，跟谁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一起， 对啊，有条件的就人家那这些富起来的人都在国外住别墅了，那就可以跑了，但还是大部分老百姓啊， 现在出去住别墅真的是没那么忍，你就算一个人够会每年$50,000，像我有一个邻居，就是他三个孩子在外面读大学，就是$50,000以前还就不够交学费的，这是个现实的问题。那现在管控了之后，那买的房子什么全歇了，不能再多买了，全是抵押。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